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日军性奴受害者和各阶层市民1月4号在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举行了今年首次周三集会。集会上一些人发言指出，朴槿惠应当负起全部责任，求得宽恕，可反而一口咬定自己没有过错。他们表示将继续坚持斗争，来争取废除日军兴隆问题协议和当局正式谢罪，争取日本进行法律赔偿，营造一个没有战争和暴力的世界与和平的未来。